啦，咁直播室咧有 Sipo， 有 Molly， 同埋有监制 Vincent 梁学希。 就唔使啊，你前面嗰两个字咧可以唔需要嘅，其实 系咩？ 喺呢个时候，我同你都系一样嘅啫。 唔系嘅，唔系嘅，我哋一定要好厚啲嘅。 啊，唔系，我冇任何嘅利益可以俾到你哋嘅。 系，唔系通常要尊重噶嘛？大人物咧，如果成个 title 噏晒出嚟，噏断 唔使噶，唔使噶。 同埋咧，作为朋友嘅话咧，结句嘅时候咧，一定要系揾阿 Vincent。哎呀，因为佢个人好冧善嘅。我想讲，我认识嘅朋友里面咧，佢系数一数二，我系觉得最好嘅朋友嚟嘅。即系咧，如果你突然间唔够钱使，你可唔可以借钱嚟啊？分分钟借完，佢唔会问你还嗰啲人嚟噶。 系嘅咩？ 我应该咁讲， 而家双眼发光，原来系咁噶。 应该咁样公开讲，我惊好多人学我个招咁样，即系问佢攞钱。 唔系嗱，因为咧，我系个数口比较差嘅，即系同埋好多时候我真系会唔记得咧。有啲人问我借完钱咧，跟住系会哦咁 OK， 因为我又唔中意走去追人啊，我觉得好核突嘅。即系如果佢话喂阿莫你争我$50啊，即系我觉得嗰样嘢好核突啊，我走去追你。 哎，我都承认呢一样嘢噶。 即系去到某个金额咧，我就真系硬住头皮啦。譬如咧。两嚿水以上咧，咁我就你争我$200，咁即系我会咁样嘅。咁但系有阵时咧，就是、因为我唔记得嘅缘故咧，就系、是、突然间话，还翻钱俾你，跟住我话，哦，我认咗先，咁心谂，咦死啊，系咩咁样？咁跟住我事后我先至会尝试套翻对方咧，就系、是、或者睇翻，如果系文字信息，我就睇翻系究竟我因何事故借钱俾你咧？即系我会去睇翻，知道咗啊，原来我系借过钱俾人嘅咁样咯。 或者头先咧，梁学希都有讲咧，因何事故要借钱咧？咁好明显啦、啊，即系都就嚟到月尾啦，个个都一定就会因咩事借钱咧？唔需要问噶啦， 系啦， 使咯， 冇错。你知啦，人口好多唔同嘅时候都需要使钱噶嘛。咁有时候你真系控制唔到自己嘅，即系尤其是咧，我觉得有压力嘅时候咧，特别想使多啲钱嘅。你哋系咪？ 就系而家咧，尤其是。就是電子貨幣的年代呢，太容易了，即是你只是可能嘟一樣東西你就已經沒有錢，或者你已經過了數呢，你會瘋狂地嘟啦，因為你沒有現金在身的時候，你現金你起碼都你可以看著你去比嘛。 是啊， 我想說呢，是特別容易地突然間你會看戶口沒有錢的，我多了這些情況發生。 是啊，因為我覺得好像沒有花錢的 feel、即是你沒有花錢的感覺，如果你不是給現金、可能是$10,000，但其實你就這樣拿張信用卡嘟嘟， 系啊， 而家有好多唔使签名添噶嘛， 系啊， 嘟咗去噶啦，冇咗$10,000噶。 同埋你因为你冇咗嗰个即系实体钱咧，你唔会系打开银包见到，你唔会系耐唔时走去 check 你个户口、你唔会日日走去 check 你个信用卡嗰、那个使费究竟系点样噶嘛。咁所以我都发觉我真系使多咗钱，同埋我几时会知咧？即系除咗喺我收到信用卡嘅单之前咧。我就突然间一开嗰啲 app 咧，我就见到，咦，咁乜多可以积分嘅？啲积分喺边度嚟嘅咧？ 你都使好多喎，多积分 嘅。系啊， 你使好多。 唔系啊，而家佢好多系好方便，跟住有啲啊，你用某个信用卡，你又会同某几间铺头又有联系咧，咁佢又有个应用程式。 系。 咁我突然间就见到，明明我上次应该用晒噶啦啲积分，点解又有几十蚊喺度？跟住我就发觉出事啦。 各位听众们，我哋成日都讲嘅 Vincent 其实系一个绝对劲嘅笋盘嚟嘅，大家如果都想同佢相。睇嘅话，记得快啲私人 message 佢。头先都讲啦，你睇下佢洗钱嘅时候啲积分几多，分分钟佢攞信用卡。 我冇讲几，我又冇讲几多，我都系$10-$80啫，多咗好多$10-$80啫，都系。 唔系，不过咧，其实讲真啦，即系我觉得洗钱唔觉呢一样嘢咧，其实好多人都有嘅。而咧，我最近亦都喺上网啦，见到论坛上面开咗一个好有趣嘅 topic 啊，咁啊，大家可以讨论下或者感受下，究竟如果要洗钱嘅话，大洗可以去到咩地步咧？咁佢有一啲。是超级任性洗钱的一些分享啦。第一个他说一见钟情买电单车望了一眼跟着之后、就买了啦。跟着如果买一部车其实他即刻转头就敷批$60,000。真的很夸张洗钱。 我都想说呢这样东西是以前的我是真的会成这样的。我一见到那样东西我即刻买的。我唔可以唔買㗎，佢哋成日都笑我，因為咧我成日咧夜晚做節目嘅時候咧幾袋嘢好大袋咁樣拎翻嚟咧，佢話你咪黐線嘅又買嘢，真係我會咁樣。但係我想講咧，大家真係要好似真係頭先 停一停嘅諗一諗啦，要 諗一諗。你真係停完諗完之後咧，你會發現其實嗰啲嘢你唔需要買，或者你唔用。我買完啲嘢之後擺喺度，我唔用㗎，或者買完嗰件衫。跟住我發現原來唔係我想象中咁鍾意嘅，就跟住我就擺咗喺度㗎喇，所以真係要停囉。 係，同埋呢 即係停一停，諗一諗。尤其是而家網購都一樣噶，你好多嘢咧，哇，好吸引啊，有特價，跟住放落購物車。如果你即刻俾錢咧，咁就翻唔到轉頭啦。 係啊， 你等一晚，你仲翻嚟仲想要嘅先至買。 係，所以我淘嘢又係噶，成日擺曬啲嘢喺個購物車嗰度咧，跟住之後我成幾個月之後唔記得咗。 係，跟住睇翻就話啊，點解嗰陣時我擺落去嘅咧？咁係同埋有陣時即係嗰個停一停諗一諗咧，即係每個人嘅做法唔同啦。咁我會點咧？我就會。前輩教我嘅，咁嗰位前輩本身亦都係成日叫我買嘢嘅，你都識嘅嗰個魔鬼啦。 哦，我知啊。 係啊，咁 佢導好多人 嘅。係啊，我屋企後好多好多咗好多嘢都係因為佢嘅。 冇錯，我唔係喜好你哋嗰味嘢啫。 係啦，咁嗰位嗰位朋友咧，即係都不便開名啦。咁佢就好多時咧就係會 send 啲 message 喂，有新嘢啊咁樣。跟住轉個頭，咁我同佢講，即係我被撩起咗個興趣。跟住佢就會即係可能拍一拍我膊頭咧，你知佢係嗰啲大哥哥嗰啲咁樣。 係啊。 你是不是真的需要啊？你想真啲先啦、啊。 即是天使啊，佢魔鬼啊。 是啦。咁跟住喂话俾我听嗰个又系你。跟住叫我唔好买嗰个又系你、啊。咁跟住我就开始好纠结啦。咁跟住我点样呢个做法我就系、是、可能摆喺购物车或者啊有阵时甚至乎我同佢行铺头呢跟住我系已经拎起咗银包都潜埋出嚟㗎啦。跟住佢又系会系嗰啲摆返低先啦、啊、諗一諗啦、啊、咁样。哇即系完全我觉得佢嗰种呢系即系你都唔知道应该系憎佢定系咩嘢嘅。 系某程度上我觉得佢呢系中国。 唔关我事啊。 某程度上系佢鍾意嗰样嘢佢諗住你买完之后呢你觉得唔要啊二手价放俾佢。 哦佢又唔会㗎喎、哦。即系因为而家好多时候我都系会选择呢就系同佢齐上齐落嘅。即系总之呢。 买你就买啦。 我叫到佢买我先买。 点解咧？咁咪有两份一样咯。 咁喂，咁我哋唔系分享噶嘛，咁啊即系各自 自私拥有噶嘛。 系啦，自私拥有，跟住就系大家可以即系交流一下啊嘛，咁、一同感受啦。唔系，咁但系有阵时咧就系、是、嗱，摆低嗰一下，要好大嘅勇气嘅。但系摆低完之后。你不妨行个圈或者你过两日返转头你再拎起佢你睇下仲有冇嗰种感觉。 嗯。 係啦就好似同你去追男仔好追女仔好都系唔好就系因为嗰下嘩好靓仔嘩好靓女要做啲嘢啦咁样返去諗一諗先。如果唔系好容易后悔。 做事做长戏，争取不争取责任未？但被命令随便话，你曾好美，为别跪地练成没脾气，那色轻生过死勇气。若被命令随便话，就如没顾忌。粉饰性能动作。 要做，但冇乜嘢得到。问题太难太多，有排烦，样样应承张账单有排还，责任有增冇减，冇得我拣，要点去拣？一生之间仲有一难叫，我系可以做到，唔代表我真系话好。 Vincent， 你冷静完未咧？ 唔系，我想分享一个经历啊，即系你哋一讲呢个题目嘅时候咧，即系表面上有阵时候我就系好似会停一停谂一谂啦，但系好多时候其实我真系真心我唔系嘅，我系买咗嗱有。以前我住喺外國咧，就有一樣嘢，有個機制就係你買完你可以攞去退貨啊嘛， 同埋遠啊個路程。 唔係，你可以攞去退貨，就係、是、你首先嗰樣嘢你冇開過，咁你後悔你咪攞翻去退。買件衫唔啱著，咁你都可以退。香港冇呢支歌仔唱啊，你買咗就冇噶啦嘛。係 啊， 即係你就會得到 啦。有啲冇啦，大部分都 係啦、啊啊，你唔可以翻轉頭噶嘛。咁、我就試過有一次，真係人生唯一一次嘅經歷咧，就係我嗰日搭車。跟住聽到一個廣告，我就跟住去咗車行睇車， 就係而家你呢架車啦。 係， 唔係啊？但係你而家用到而家都算 OK 啊。 上兩個禮拜先壞完嘅，但係呢個唔係重點。個重點就係乜嘢呢？ 你算耐先壞啦。我哋啊，五台啤啊，陳永雄啱啱早幾日先壞完。 啊，都係嘅，都係嘅。我哋代表所有我哋向所有壞車嘅朋友咧，就表達一個深切嘅慰問嘅。嗱，嗰次係咩事咧？嗰次就只不過係我啊，我阿媽就講咗一句，佢話阿仔。你架車都開始五路七傷啦，不如換車啦咁樣。咁其實我完全冇諗過㗎喎。咁又係咁巧合地呢，我聽到電台廣告，跟住話啊，咁不如去好似話減價咁去聽下啦，去望下啦。跟住然之後咁入到去，咁我心目中我有個數嘅。咁跟住然之後啊，總之如果係嗰個價錢嘅或以下，咁我就出手啦，諗住。咁然後 當時個心目中個價係幾多？ 嗰陣時心目中嗰個價咧， 二十萬 左右啦。 大家再一次聽到啦 ，Vincent 係信盤嚟噶。 唔係，咁都要供嘅。 希哥，你收唔收契女啊？ 唔收生 契妹咧， 生唔 出契妹咧。 我獨生子嚟嘅，亦都唔 所以要契妹咯， 係咯契妹咯。 唔係， 兩個不如 哥哥。 唔使啦，唔使啦，唔使，唔要。嗱， 要啦， 唔要啊。咁跟住呢嗰一次就係我自己返轉頭諗，我都覺得係好瘋狂嘅一件事嚟嘅。咁因為咁我媽想嘅時候，咁我就啊諗下啦咁樣，咁咪去睇。咁然之後跟住去到車行嘅時候，咦唔係喎，個價錢唔係個目標價喎、 多幾多？ 多咗10萬囉。 其實30萬都算幾普遍嘅喺香港， 同埋對於一手 Vincent 哥哥嚟講，呢個唔係錢嚟嘅， 唔好加哥哥兩個字啊， 係啊，唔係啊，你已經係我契哥， 我被上契啊，係 啊， 咁跟住然之後咁我都啊，咁我算啦，走咯，擰住面咁樣，跟住然之後經紀話，哦，嗰個價錢唔啱㗎， 有個折頭俾你。即系我见我同你咁投契啊，梁生咁 样。跟住我话喂，你又话明明咩大减价，又话唔知减几多，你都仲系呢个价钱，咁唔使倾啦，系咪先？佢话哦，先生唔系呢个价钱唔啱嘅，其实个价钱咧就系 under 20万嘅咁样。 哦， 系咩咁样？咁我就 即刻 唔系咁，我跟住我咪坐低倾下咯。 跟住然之後咁佢啊嗰啲好叻噶嘛，攞計數機出嚟篤下篤下咁樣，然之後嗱你咧就 train 你架車就咁多咁多錢。嗱，然之後咧，我又俾個乜乜優惠咧，嗱，建議你嗱又係嗰啲啦，嗱，建議你咧， 心頭契梁生， 嗱，又再唔知送多幾多錢嘅優券俾你，又送埋唔知第一年嘅牌費，即係好鬼多嘢送嘅，跟計下計下，咦，又好似負擔得到，哇！即係未 驚喜教喎、 啊，又未至於驚喜嘅，即係我唔使去賣器官啦，起碼或者賣血啦，咁然之後跟住我媽再喺隔離講多句。 几靓啊！我妈咪都喺度， 系啊， 我资助你两万， 系啊，咁唔系因为佢其实佢觉得有咩需要啦，咁然后咁我 系啊，通常呢啲咧阿妈喺侧边出力嗰啲咧，你就真系好易冲动。 嗱，首先我妈咧就唔系好鼓励我买嘢嘅，不嬲都，但系佢嗰下我突然间啊，你又去鼓励咁鼓励，咁即系咪你都觉得有咁嘅需要咧？咁即系想去舒服啲啦，坐得，咁跟住佢讲咗一句说话啫，佢话。如果唔够我都可以借住啲俾你先。 係借咗我媽俾。 通常都係咁嘅，但係通常個借佢唔需要你還㗎。 唔係我有還嘅去到最後。 即係但係你明明嗰種阿媽嗰個愛係會令到你啊買啦。 其實我只會係我嗰日結果我係無心去望一望。我上週我擘大眼嗰一日我未諗住換車㗎。係。咁但 係換咗啦。 即係只不過係12個鐘頭之後，我就換咗架 車啦。 架新車俾老大，我就換咗架車啦。 你幾時再換車啊？我都覺得你而家要換電車㗎啦，阿哥。阿哥要換電車啦， 我準備考牌㗎啦，你可以咁樣 shift 一個 round。 係啦，即係嗰下我都覺得哇，就好好，即係你講真買新嘢就梗係固之然開心啦。但系系好痛嘅，系啊，同埋系因为嗰一次嗰间车可能系要过海咧，我觉得好远，我唔想再翻转头，所以我就 费事退翻噶啦。 系啦，咁所以我唔系冇得退嘅，咁我就系，我翻去屋企谂完，我最后咪又走翻嚟又要买，算啦，买啦咁样，即系我系嗰一下，系人生唯一嗰一下啫，冇啦。 我都 feel 到咧，如果系咁大嚿钱抌落去，真系好十五十六噶。好彩我就冇乜咁样嘅冲动。我唯独是咧，我都系一个好心软宝宝嚟噶。身边啲人如果突然间同我讲话嗰件衫好平，我以前咧 过着得好瘦。 系啦，过四位数字我就一定唔买噶啦，因为我觉得衫裤呢啲咧，你顶多咪着十几次、廿几次，又或者你着得多，大家已经认得噶啦嘛，我唔会使咁多钱。但系最近我身边多咗好多呢啲嘅魔鬼，跟住令到我系四位数字嗰啲我都照买，买完之后我系后悔，我一件衫我买咗1600蚊， 哇！ 我人生第一次买完其实我即刻已经后悔噶啦，但系我会觉得系唔应该后悔，算啦。跟住之後呢，大到而家兩年我都冇機會穿囉。到我穿上身嘅時候，我覺得唔係我想要嘅嘢囉。 喂，但你會唔會呢，即係貴貴買件衫返嚟，譬如你見到件衫好鍾意，但係即係譬如講我啦，我都會試過啦，而家我體型係比較放肆嘅。 你唔係 放肆， 你最肥嗰陣時瘦返啦。 咁跟住我就會話啊，我好鍾意呢件衫，又平喎，或者個價錢合理，咁我買返嚟，跟住我就我同自己讲，我一定会瘦落嚟，我着得落嘅。你会唔会做呢啲事先？ 我会噶， 我都会噶。尤其是嗰件衫又好靓啦，又特价嘅时候咧，我就会忍唔住，我迟啲会着得落嘅。 但同埋或者咧，我会将件衫改咗，改松啲。 哦，得， 即系嗰啲扣纽扣嗰啲改远啲啊， 打 我啲裤成都咁。但系跟住最后屘，我想讲咧，当你买完嗰件衫之后，你觉得你自己有呢个动力啦。跟住但系最后屘咧，我想讲咧。你好快就放弃噶啦，拜拜。 来。 你笑带点神秘，从你眼影观察起，书店里迷失找你。会也改期，文字再替我集气，像故事偶遇你，擦过这手臂，你暗笑四处躲我，紧紧你转左躲开我，桥段中闪过，情随我，我信爱有结果，你眼里有我，我迷一般的。 傻笑也很为你，如你笑点因我起，不变女神般仙气。你如默认我卑微，留住做配角合理，别怕伏线烂尾，接我对手戏。 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四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一名四岁男童日前被列为本地源头不明新型肺炎确诊个案，他曾经到西医杨超发诊所求诊。港大微生物学系讲座教授袁国勇话，在杨超发诊所取得的10个环境样本，包括雪柜、注射台和存放深喉唾液样本包的地方等，全部的检测结果都是呈阴性，算是意料之内。男童求诊当日，杨超发并没有为其他人接种新冠疫苗。袁国勇认为这宗个案对于本港是否连续28日清零在临床诊断上具挑战性，形容有如谜团。消息指本港新增一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初步相信是输入个案，但暂时未有最终定论。据了解，患者是一名印佣，住在南昌站上盖的会社，在20几日前由印尼抵港并已经完成检疫。他入院之后被验出抗体呈阳性，很可能属于输入个案，但仍然要视乎同他同住的人和密切接触者的病毒测试结果。政府昨晚公布，因应一宗初步确诊个案，南昌站上盖的会社第 5A 和 5B 座纳入强制检测公告。台湾新增323宗新型肺炎确诊病例，其中321宗属于本土病例，两宗是境外输入。另外新增两人死亡，源头不明个案有121宗。另外，当局上调整体本土确诊数字，将400宗本土个案追加翻早前各日公布的数字。经校正之后，由5月16号至5月21号，台湾共有2044宗新型肺炎本土个案。疫情指挥中心指挥官陈时中解释，这400宗个案是因为检验塞车到现在才验出。根据疫情指挥中心的公布，直至目前台湾累计有3862宗确诊，分别有1108宗属于境外输入，2701宗属于本土病例，其余属于其他的分类。确诊个案中有17人死亡，而这波疫情共有6人死亡。全国政协副主席、前行政长官梁振英被问到会不会参选下届行政长官选举，他表示在任何位置，如果能够为国家和为香港服务，都非常乐意。梁振英在本台节目《谈规划论选举》表示，社会现在已经正本清源，进入建设时期，社会在选择行政长官的时候，应该选择一个可以认清香港在内地大形势下吹吉避凶，用好香港的优势机遇，发展经济社会，改善民生的行政长官。至於完善選舉制度，梁振英認為愛國者治港是天經地義，愛國者必須尊重民族、國家，維護國家安全。他又說並非任何愛國者都有治港能力或者治港理念，選民應該考慮候選人的房屋政策和青年政策等。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地区大致天晴，但局部地区有骤雨。听日最低气温大约29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的偏南风，展望随后两三日持续酷热，亦都有几阵骤雨。下星期后期骤雨增多。而家气温系33度，相对湿度66%。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讲单交通意外，在九龙区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黄大仙中心对开快线有意外，咁而家大嘅交通挤塞，车龙排到观塘道近德宝花园，就是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黄大仙中心嘅快线有意外，龙尾去到近德宝花园。隧道方面，红磡海底隧道嘅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嘅龙尾喺中环广场，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嘅龙尾去到香港仔隧道嘅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空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同埋去尖沙咀方向车龙排到佛光街桥底。另外，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东行嘅龙尾喺柯达大厦，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近电话机楼，九龙去将军澳嘅车龙排到落东九龙政府合署。路面方面，喺港岛南区浅水湾道去黄竹坑方向，近浅水湾泳滩一段挤塞，车龙排到富慧阁。九龙方面，亚皆老街去大角咀方向，近洗衣街一段塞到窝打路道。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龙尾近果栏。伟业街去旺角方向，而家近伟乐街气站一段嘅交通都比较挤塞噶，车龙排到油塘道。喺封路方面，提提大家啦。咁因为较早前咧水管紧急维修嘅关系，干诺道西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东边街一段嘅慢线而家仍然系封闭。最后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清水湾道冰屋落斜去西贡。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FM 96.9 FM 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CHK 有音乐有音乐有快乐有快乐 Radio 2。首部包揽香港电影金像奖所有演技奖项的电影是 A 土姐 B 踏血寻梅 C 无间道 D 卧虎藏龙。你的答案是？我的答案是决定用锦囊打电话俾人求救，讲到熟港产片历史，梗系要问佢哋啦。 我系 Priscilla， 我系电影资料馆嘅同事。 我系 Coven， 我主要负责系电影修复。 两位嘉宾仲会分享香港电影资料馆20周年特备节目。 足本访问记得留意，逢星期日朝早10点到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阿诗迪斯二台院线。 疫情下，如果长者同慢性病患者感染新冠病毒，会有较大机会出现严重情况。要保护自己同屋企人，接种疫苗是其中一个最简单同有效的方法。如果有慢性病但病情未稳定，患者在接种疫苗前应该咨询医生意见。打完两剂疫苗14日之后会得到有效保护。大家要继续注意个人卫生同佩戴口罩，我哋嘅生活就可以快啲回复正常。护己护人，一起接种啦！ 逢星期六下午4至6，香港电台第二台， 彭咏仪、施培、梁学熙、 陈尚思，认真做。 嚟紧我哋要学多啲嘢。 等我学下点样煎肠仔先。 我就梗要学饮多啲水啦。 哇，你哋好肤浅喎！我学嗰啲嘢全部高过你哋几班啊！ 切，转个头你咪又系学下点样饮咖啡。 再唔系咪玩下水晶？ 啊，唔好意思，认真咗。 陈上司，认真做，唔好意思，认真咗。 哇！今日陳上士認真做是一個重金禮聘、重金製作的一個很昂貴的節目嚟嘅。 同埋，我覺得咧，今次呢一個環節咧，係我哋成個陳上士有史以嚟啦，製作費是最高的一次。 啊，都是的，都是的。 係啦，咁啊，亦都好想喺呢度多謝我哋的監製啦。即系阿學熙啦，兩位 Vincent 啦，咁啊特別贊助咗我哋今次嘅節目嘅。 喂，嗱，唔應該用贊助借出啫， 系借即系同场地借出一样，你去你借人个场地拍嘢，你唔会攞埋人个地噶嘛？ 唔系噶，有一啲好人士嗰啲会噶。 即系你借人间屋拍嘢，跟住就住埋喺嗰度啦。 我见过有啲可以噶，咁啊，首先梗系要个大地主心地善良啦，而我哋监制亦都系心地善良嘅，所以我觉得你会嘅。 未至于善良到咁样嘅吓嗱，咁其实今日系做啲咩嘢嘅咧？咁我哋今日就请咗一位折纸嘅达人上嚟啦，咁就系教下我哋。折紙，不過呢一種紙係特別嘅紙，就係銀紙啦。係， 但我想問一下我哋嘉賓先啊，嘉賓點稱呼啊？ 阿 K 啊，我叫。 你折紙折咗幾耐啊？ 十幾年啦，好耐啦。 佢好靚仔，我想講，佢可唔可以唔好望住我？ 真係好開心啊！暈暈地你做啊嘛？ 係啊，係啊！你望住我哋嘅話，你搞到我哋唔知道問咩好啊！ 除咗口罩，你就唔想我望住你啊？ 你而家試下除一次嚟睇下。 唔好 啊！係接咗十幾年嘅折紙嘅 Kate 啦，我想話咁你呢個係咪你嘅正職嚟嘅咧？ 可以算係正職啦，有時我分唔到正職同埋副業嘅，因為兩樣嘢用嘅時間都差唔多啦，興趣都係差唔多啦，咁所以咧都好難分。 同埋因為阿 K 咧本身佢係即係我好一段時間之前都有訪問過佢啦，咁同埋佢亦都係走勻我哋港台咁多個台咧，都有係啊，都有訪問過佢噶啦。咁嗰陣時我記得我係八卦，唔知道有一次係好似波城佢哋訪問佢嘅，咁跟住之後我咦喂見到佢攞啲嘢上嚟幾得意喎，跟住我可唔可以攞張卡片嚟交換一下咁樣？ 佢張卡片係金牛嚟嘅， 唔係嗰陣時未係嘅，係啦。咁但係嗰陣時就嗰陣時我認識阿 K 應該都仲係折紙雖然是你的其中一個職業，但你不是全職去做的嘛。 好像讀緊書添啊，仲係。 你係搞咗個會咁樣樣咯。係啊係啊，我記得嗰時阿 K 咧係走去教班啊，教人哋去折紙啊咁樣樣嘅，好犀利。但係跟住嗰時都覺得即係你係玩折紙玩到嗰種出神入化嘅。啊，你嗰時好似唔知係攞條龍上嚟定咩嘅，好似係嘛？ 都攞咗好多作品嘅，其中一條就係龍咯。 但我想問一下咧，折紙呢一家嘢真係揾到食嘅咩？我好好奇嘅喎，呢一樣嘢 都 OK 嘅，睇下你嘅目標想要幾多咯。即係揾到食，個人嘅定義唔同嘅。 嗯，但係你會揾到啲乜嘢咧？即係你全職係點樣去折紙去揾錢？係負責折紙班啦，即係嗰啲興趣班嘅，喺嗰啲補習社啊、學校啊，定係點樣？即係折紙呢樣嘢係點樣去糊口，或者點樣去揾錢咧？ 各方各面都有嘅，其實有好多時會教興趣班啦，有時候做下展覽啦，或者賣啲作品啦，甚至乎係擺片上去某啲嘅討論區咧，其實都有錢可以攞得翻嘅。 哇！咁但係你頭先話展覽方面啊，展覽其實有錢㗎，原來 有㗎。有時佢哋想特別某個主題嘅，咁就會俾啲錢你咧去做某個主題嘅摺紙，咁就做一個展覽咯。 哦，就係你借啲就摺爛咗一張啊，攞多張嚟啦。 咁唔一定下下摺銀紙嘅人哋。咁不過其實一講到話摺紙咧，即係喺你自己嘅成長嘅過程裏面咧，摺紙本身就係你當係即係玩具嘅一種嚟噶嘛，係嘛？ 係啦，都係算自己興趣，因為以前細個咧都唔係話太多玩具，咁攞起張紙就摺得啦，咁又唔需要好大嘅成本去投入咧，咁就其實都係幾好嘅興趣咯。 但係咧，摺紙呢樣嘢咧，未必係真係我哋揸住張紙就即學到，或者嗰個年代可能未必太多網上教學噶嘛。咁啊，一定我好記得嗰陣時咧，細個嘅時候係圖書館有啲教你摺紙嗰啲書嘅，你係咪就係跟住嗰本書？逐折逐样逐样公仔接晒佢咧， 都系噶。嗰阵时都系去图书馆睇书多嘅。咁但系最令我开始折纸咧，就系上网揾到份教学咯。即系我细细个以为折纸其实都系啲青蛙啊、船啊、飞机啊，大家折过嗰啲啦。嗱，估唔到我有一次喺网上面见到系有人可以折到条龙出嚟，条龙仲要系话用一张纸去做嘅，即系无纸无黐。咁啊，当然唔信啦，同我认知有好大分别。咁我又去试下，点知佢又冇呃人，原来真系得嘅，咁就觉得好神奇啦，就开始折纸咯。 嗯，但其实呢，以前我哋就会睇书去学啦，但係你已经系超出咗本书㗎啦嘛，即係你会自己创作。咁通常你系自己先諗咗你想接嗰样嘢，定系还是你觉得接完一个基础可以有啲变化，系点做㗎呢？ 我记得我第一个创作就系2008年啦，当时14岁接咗条龙嘅。咁嗰时我系开头接人哋嗰条龙呢，我觉得咦，点解佢要接呢个步骤呢？咁蠢嘅，明明有第二个步骤呢，可以接完之后系更加多变化啦，同埋会比较特别啲嘅，咁就开始试下去改动人哋嘅结构啦，跟住最终就创作到自己条龙出嚟咯。 哦，除咗创作自己条龙之外，会唔会有一啲嘢系你自己亲自即系，我不如试下先。 先咁接下接下接咗一个你自己独一无二嘅嘢出嚟，嗰样系咩咧？ 都有好多嘅，好多作品都系咁嘅，主要都系嚟自一啲电影嘅一啲怪物嘅角色啦。因为我特别中意怪物嘅角色，就系佢无论你接成点都好，都冇人话你错嘅，即系你接到几只手几只脚都得，系啦。咁好多时 其实攞咗银纸揸巢咗啲，觉得系怪物，垃圾鬼， 系个雪球嚟嘅。 咁但係你頭先講到話龍嗰樣嘢呢，同埋你講接嘢呢，係咪即係有最基本嘅規矩，就係唔可以剪，唔可以黐膠水， 係啦，一字不切。 咁但係譬如你龍咁樣係一張紙過就搞掂，定係你還是你都要幾張紙接唔同嘅部分，好似砌模型咁砌埋佢嘅呢？ 都係一張過嘅。 一張過，你嗰張紙要幾大張先可以接到條龍出嚟？ 睇你接咩龍啦。咁、世界上最複雜嘅作品咧叫《龍神 3.5》嘅，就係、是、日本嘅一個大師叫神谷哲史諗出嚟啦。咁佢用咗一張2米乘2米嘅紙去接咧，最尾嘅成品只係得20几cm 嘅啫，係冇剪過冇黐過啦。身上面有幾千塊鱗片都係冇剪冇黐嘅，一張紙完整做出嚟咯。 我成日見接紙咧個技巧咧，永遠都只係可能對接啊、對角啊嗰啲，係咪其實？真係最基本嘅接紙都係全部都係對角啊、角對角啊嗰啲㗎咋？ 最基本嚟講就都係呢啲啦，因為我哋有個7基本型嘅，只要個7基本型咧，你識曬咧就萬變不離其中，都係用嗰幾個基本型做咯。 咩叫7基本型？ 其中就例如係有殼型啊、蛙型啊、坐墊型啊、水雷型嗰啲啦。咁即係譬如我哋平時接紙殼啊，嗰、那個基本型未將佢變做紙殼，但係接到一半嗰個形狀咧，就叫做紙殼基本型咁樣咯。咁我哋一張紙上面劃分唔同嘅區域。加上唔同嘅基本型咧，就可以做到啲特別嘅作品啦。 咁其實接紙咧，我見到好多時候都係要對稱啦，或者你之前咧亦都有分享過、就是，就係講會將唔同嘅嘢變成幾多等份咁樣。數學係咪一定要好好先？ 又唔一定嘅，不過基本嘅數學都要識咯。 点为之基本嘅数学？ 加减乘除 系啦，即系好似我简单咁样讲话，原来我哋接纸系有个系统叫22.5度系统，系咪听落好似好型啊？ 唔系啊，我就觉得好难啊！你讲到明明接纸一样好简单嘅嘢，突然间同我讲话同数学有拉楞我。 其实好简单嘅咋，即系听22.5度，好似要计数咁，其实唔使，只系一条个直角咧90度，将佢对接再对接，咁啊分咗四份咪22.5度咯。咁其實啲基本嘅數學，我哋大家日常都用到，只不過大家聽嘅時候好似好複雜，好似好陌生，其實原來大家都識嘅，就係、是、咁樣咯。 咁如果真係要接得靚嘅話，其實係咪除咗用手接之外，你仲會用其他工具去輔助嘅咧？ 主要都係手嘅，用工具嘅話咧，有可能會篤穿張紙啊，或者造成其他問題等等啦。同埋你用手嘅話，你唔需要帶任何工具喺條街度啊，某啲場合突然之間想接啊，都 OK 咁樣咯。 咁你係咪真係就係呢一種人咧？即係我突然間喺街度想接紙，我就接紙，所以你背囊入面有一沓紙嘅咧？ 哦，咁又唔會嘅，通常都係接銀紙咯，最方便噶啦。 我就諗緊咧，會唔會好似平時做可能做小丑嗰啲啦，會得閒就會扭下波波，即係送俾啲小朋友。咁我問阿 K 會唔會得閒咧？見到有個小朋友好似幾可愛喎， 就接銀紙俾佢。會 唔會嘅咧？ 我都希望有咁嘅一日。 哇！如果係跟住佢啦，即係淨係大慈善家嚟嘅。 係啊，我日日跟住佢尾啊！我個正職就係日日跟住阿 K 尾啊！ 上咧靠接紙嚟到去為嗰件事增值嘅喎，嗱，因為銀紙本身係10蚊、10蚊、20蚊、20蚊噶嘛，其實你接完之後就即係多多少少佢個價值係提升咗嘅， 都可能會噶。試過有一次咧，就係去便利店買嘢啦，咁我接完嗰樣嘢咧。是用20蚊紙接嘅，但是那樣的售價是20几蚊，那個店員就幫我收了那個折紙，那他自己就揞返20几蚊出來買東西，都算一個升職來的。 我想問一下多不多這個範疇的呢？ 都多的，但是都是外國買，香港很少的。 哦，我以為那些名傳那些會呢，我們經常看到的嘛，又有一個風， 不是有些是什麼開演唱會那些啊。 對啊，那些就是你們接的，以為是這樣的。 那些就用多幾張紙砌出來，我們比較少做啦，我哋都系用一张过咁样咯。 咁咪只系难度提升嘅啫， 各有各难啦。 同埋你一张过，即系有冇啲系好机关性嘅嘢，系即系譬如话喐得嘅，即系嗱，除咗话青蛙嗰啲，你就可以即系叫有得玩啊咁样啦。咁你会唔会都会即系分 類，有啲就係即係純粹擺喺樹欣賞用嘅，跟住有啲咧就可以愛嚟玩嘅，好似青蛙咁啊或者紙飛機啊咁樣 都有㗎，主要都係分咗觀賞性啦、實用性啦、玩樂性啦三個嘅，即係有啲折紙原來折出嚟係有個嘴，你拉幾下會喐得嘅，咁啊氹小朋友最好啦。有啲折完出嚟係個電話座，你真係可以用得到嘅，咁就得。 實用性除咗電話座之外，仲有啲乜嘢折紙原來折完出嚟實用？嗱，例如我哋平時食飯嘅時候咪會攞個係啊，係咪嗰啲咧？ 咁又可以再諗大啲，即係如果唔用紙摺嘅話，其實喺太空上面用緊嘅太陽能板咧，都係摺出嚟嘅。 嚇！ 咁佢就係一個美國麻省理工學院嘅物理學教授咧，咁佢就用摺紙嘅方式將太陽能板摺到好細，咁就搭載火箭射上太空用咧，再喺太空入邊咧打翻開咧，其實係一個好方便嘅做法嚟嘅。佢有個報告㗎，同 NASA 合作做嘅，因為呢個係。 原来咁劲啊！折纸呢个技巧， 又或者唔讲太空科技啊，我哋讲即系平时平日听到嘅通波仔手术咧，其实佢嗰条心脏导管咧都系由折纸嘅结构嚟嘅。咁佢都系通电嘅时候将个结构扩大，咁就有更加多嘅空间咧，可以将入边嘅脂肪抽出嚟咯。 哇！即系原来折纸都有好多实用性噶、哦，除咗呢几样之外，我哋坊间经常性见到嘅仲有啲乜嘢啊？ 仲有好多嘅，例如咧搭车一定有前面个踏盘嗰个安全气囊。因为佢接嘅方式好特别，你唔可以话弹出嚟就 kick 一 kick， 就算相差 0.1 秒咧，个人都有机会会死嘅。 哦，即系你意思嗰个叫咩啊？叶状嘅时候爆开 安全气袋个袋本身，即系点样藏咗喺嗰个踏盘里面？ 点样接细佢摆入去？而佢弹出嚟又唔会 kick 住咧，就系呢个又系个接法嘅。 我哋以为咧夹硬塞落去嘅啫。 咁我又冇諗過好似你咁啦， 即係靠你去開發啲呢啲咁樣嘅安全嘅東西咧，就危 安全啦。 其實而家好危險，上面已經係一個危險。 咁都俾你知道咗。 譬如我哋跳降傘啊，嗰啲係咪都係咁樣接嘅？ 都係㗎。 哦， 如果唔係喺空中打唔開就死火啦。 係咯係咯係咯，哇！原來真係咁多呢啲技巧噶。但係好啦，咁啊，除咗你自己頭先都講話你自己接書啊嗰啲啦，幾時開始你發現自己真係好中意到你真的很想变成一个正常职业的呢？ 其实一路都是将它当是正职，一开始接纸就会的，因为我被它吸引住呢，它不单止是说可以变得很实用，它带给人很多欢笑的，即例如你有个小朋友很不开心的，你接些东西送给他开心翻这样，同埋这些东西又不需要很多时间去做，即是简单的作品可以很简单去做得到，就好像变魔术那样，突然间就可以变些东西出来，那就令到人家很开心，自己又很有满足感，跟着我就想将这样东西变成自己的事业，那当中其实都有很多的机遇的，有好多唔同嘅机构揾我合作做唔同嘅商业活动啦，咁都帮补下生计啊，咁样咯。 嗯，咁但系咧，我相信啦吓，即系唔系毕咗业你先至开始建立呢一个事业噶嘛？应该系学生时期系咪已经开始咧？系咪好多同学仔叫你帮手追女仔，会唔会咧？ 都有噶，请枪就成日都会做嘅呢啲。 请成点啊？ 请成点？有啲人就试过话，你可唔可以教我接一个玫瑰花？咁我翻屋企接99支俾女朋友嘅，但系接完一个之后咧就投晒行咯，不如你帮我接埋佢啦，咁样咯。 但系反而会唔会因为咁样咧，你就系、是可以做到一啲嘅特异功能？譬如就系话可能一路睇紧电视就望住张纸就接啊，或者甚至乎蒙住眼就可以接到呢啲嘢咧？ 有嘅，有几个玩法嘅。首先就系帮人哋接好多玫瑰花，接到黑眼瞓咧，就会系合埋眼接啦。有时夜晚唔可以接咁夜，屋企人熄咗灯都系黑夜之中接啦。咁我哋有个几个特别嘅方法叫湿接法，因为啲 湿接法啊， 加水 整湿张纸嚟接啦。但 咪烂咯， 又唔会嘅，睇你揀咩纸咯。因为我哋点解要咁做咧？就原理就有啲似洗衫。我哋张纸如果你整湿佢少少，但系未至于湿到滴水咧，其实可以软化佢入边纸张入边嘅胶嘅成分。因为我哋张纸要成形咧，其实佢纤维加上胶嘅成分噶嘛。咁我哋软化咗啲胶嘅成分之后咧，当你去接嘅时候拉伸咗，譬如我接只狗嘅，将佢接到变咗 A 字形。咁我拉伸咗之后咧，即系整湿佢拉伸啦。之后等佢干咗，其实佢就会重新塑造咗个结构，咁佢就可以企得到喺度咯。 哦，即系有定型嘅作用 啦。系啦，定型的作用的。 哦，头先你有讲到话，即系你好早你已经觉得系接纸呢样嘢可以系你嘅一个正职一个事业咁样啦。多唔多人喺你身边泼冷水啊？ 都多噶，咁有好多人成日都讲话，如果你十几年前唔接纸啊，你走去读书读好啲，而家做埋医生啊、律师啊咁样噶啦，咁样。但系呢啲嘢，我觉得好虚无咯。我所追求嘅就唔系佢哋所追求嘅嘢咯，因为咧老人家始终都系唔中意纸做嘅嘢嘅，啲、 哦、 大家例子。 觉得啊，同埋有啲唔襟摆啊嘛，可能 系咯， 啊咁反而就系、是。 你身邊嘅人知道你喜歡摺紙，或者譬如假設你有心儀嘅對象嘅時候，會唔會你自己個人你都會避免去用摺紙嚟到去討好人嘅咧？ 咁又唔會喎，如果有心儀對象咧， 講嚟聽下個故仔， 就會出殺手鐧咯。 係點啊？ 摺最靚嘅玫瑰花送俾佢。 係點嘅咧？ 最多花瓣嘅，即係我哋平時摺開可能四塊啊、八塊咁樣，咁我摺啲四啊幾、五啊塊一張紙過嘅玫瑰花送俾佢。 嗰張紙又要幾大張啊？ 唔係太大嘅。 講緊個銀紙嘅金額係幾大張？我哋 金色嘅， 係啦，金色都唔夠摺支票啊嘛。 係，哇，係啊，又頭先知道佢話摺支票啊，我哋笑咗好耐。 勁啊！有冇簽名同埋有冇銀碼嘅先？ 梗係冇啦。 剛才就講了很多關於你自己和朋友，你自己最大規模接過的紙是怎樣的呢？是什麼時候 呢？又想分享一個比較特別的，就是不是接紙，是接不鏽鋼。因為某一年呢，某個活動呢，那就是有關龍舟的，我們就用一些不鏽鋼加上燒焊和摺疊的方式呢，做了一些龍舟，是真的可以讓人坐上去的，那又很穩陣，很實正這樣的，都幾個比較特別的一個活動。 嗯，但是這個你又整了多久呢？還有關摺紙會不會都不太關摺，只不過我知道那個大概摺的技巧，其實它只是想鑄出來的，是不是？ 都不是鑄的，我們都是將不鏽鋼畫了一些黑度，黑了一些線上去啦，再揼佢啦，跟住屈佢啦，咁样其实同折纸差唔多，但系佢当然就唔可以一张过啦，因为一屈就会裂开咁样，所以我哋拆散咗好多件去折，再烧焊就组装埋一齐咯。 嗯， 即系你估唔到咧，就系即系折纸嗰个概念，有啲人就觉得啊，可能系小朋友玩或者系啲即系玩乐性可能比较高啲嘅，但系就估唔到，即系阿 K 上嚟讲一讲，就系话喂，日常生活原来我哋有啲见到嘅嘢咧，都系同折纸。由摺紙開始啦，可能係做一個初型，然之後就衍生成為我哋一啲平時見到嘅工具咁樣喎。 多唔多摺紙嘅比賽㗎？坊間？ 坊間香港就比較少嘅，國際上都多嘅。最大型都係日本啦，甚至乎加拿大、美國啊、韓國都有好多嘅。 哦，咁啊 考啲咩㗎？ 考啲咩？有好多㗎，佢哋譬如日本嗰個咧，就係每年嗰個生肖，譬如今年係屬牛嘅，咁咪就上一年開始就徵集啲人嘅創作啦，就每個人創作新嘅牛，跟住就加啲簡介，就話你用咗啲咩特別方式啦，係咪一張紙過啊？甚至乎你要交埋一個拆散咗嘅圖俾佢嘅，即係證明你真係用一張紙過咁樣咯。咁就有各界各個國家嘅評審一齊去評啦，咁你攞唔攞到獎啊？掂唔掂啊？咁樣咯。 獎金係點㗎？ 呢個 再問錢我哋。 呢個獎金就唔知出唔出得街啦。 嗯。 系啦，咁就都系唔好讲啦，个奖金个方面。 系嗱，唔紧要嘅，国际赛咧个金额咧你不便透露啦，但系一阵间我哋都有个金额嘅，因为阵间都会有一个2021年寻常事认真做，唔好意思认真咗折纸大赛，系咪好长？ 耶、yeah, ！个奖金系几多啊 ？Vincent 嗰度嘅500蚊纸，佢会分俾我哋接嘅，接赢咗嗰个就会有啦，输咗嗰个都可以攞走。 好嘢！ 像大不者鬼美志气不会被原谅，仍难再想还得逞强，眉头见血当勋章，明明难保痴心参加者输够必有奖，但我都想为那虚无胜仗在乎 开始研究杂交水稻，成功选育了世界上第一个实用高产杂交水稻品种南优二号。最新育成的第三代杂交稻三优一号，2020年全年亩产达到 1530.76 公斤。目前杂交水稻已经在印度、孟加拉、印尼、越南、菲律宾、美国、巴西、马达加斯加等国大面积种植，年种植面积达到800万公顷，平均每公顷产量比当地优良品种高出2吨左右。袁隆平曾经获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科学奖等20多个国内国际大奖。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系覆盖华南沿岸同南海北部，该区普遍晴朗。本港下昼天气酷热，天文台录得最高气温34.3度，系今年以嚟嘅最高纪录。预测本港地区大致天晴，但局部地区有骤雨。听日最低气温大约29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嘅偏南风。展望随后两三日持续酷热，亦都有几阵骤雨。下星期后期骤雨增多。而家气温系32度，相对湿度66%，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讲单坏车，在新界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新墟中线有坏车阻路，现在车龙排到近安定村，就是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新墟的中线有坏车，龙尾安定村。而在九龙区加士居道天桥去油麻地方向，较早前近女童军总会曾经有意外，这一段加士居道天桥一度要全线封闭的，现在意外事故清理好，封路重开，但是车龙就有待消散，龙尾去到东九龙走廊近浙江街。在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较早前近黄大仙中心快线的意外就已经清理好，一大车多，车能有大消散。隧道方面，红磡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中环广场，西行过海的车龙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去到香港仔隧道的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空窗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的车龙排到浙江街。另外，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东行龙尾在柯达大厦，将军澳隧道的将军澳入口车龙排到电话机楼，九龙去将军澳的龙尾去到观塘塘绕道近丽港城。路面方面，在港岛南区浅水湾道去黄竹坑方向近浅水湾泳滩一段的交通繁忙，龙尾在富慧阁。九龙方面，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九龙城回旋处一段桥面车多，龙尾太子道东近油站对开。亚加老街去大角咀方向近洗衣街一段就塞到窝打路道，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车龙排到果栏，在新界荃湾路去屯门方向近葵涌公园一段挤塞，车龙排到丽景村，西贡公路出九龙方向近白沙湾码头一段的交通非常繁忙，龙尾在北港。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尖山隧道大围出口去沙田，清水湾道冰屋落斜去西贡，同埋沙头角公路军地鱼塘边去粉岭。 揸車嘅朋友留意啦，今晚嘅日落時間係傍晚嘅6:59，而聽朝嘅日出時間就係早上嘅5:41。依照法例規定，喺日落後日出前行車就必須開著車頭大燈。最後，道路安全議會就提醒你，酒精害人，影響一生，揸車前咪飲。好啦，我哋下一節嘅交通消息再見。 要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传播，应善用弹性上班同用膳安排。乘搭公共交通工具应戴上口罩，唔好搭人多挤迫嘅升降机，尽量避免举行大型会议，减少同事之间面对面接触，唔好聚餐，放工后唔好去人多嘅地方，保持双手同工作环境清洁，唔舒服就唔好翻工，尽快求诊，上 coronavirus.gov.hk 了解下啦。 日本年轻音乐潮流结合网络人气，解放新人王力量，跨世代 J-pop 嘅改潮换代。星期日下昼4-5，天空海阔白元号发放日本20代音乐魅力新青年王歌曲集。 逢星期六下昼4-6，香港电台第二台， 彭咏仪、施培、梁学熙、 陈尚思认真做。 嚟紧我哋要学多啲嘢， 等我学下点样煎肠仔先。 我就梗系要学饮多啲水啦。 哇，你哋好肤浅喎！我学嗰啲嘢全部高过你哋几班啊！ 切，转个头你咪又系学下点样饮咖啡， 再唔系咪玩下水晶 啊？唔好意思，认真咗。 陈上司认真做，唔好意思，认真咗。 好啦，新聞返嚟之後呢，繼續尋常事認真做呢，我哋今日就揾到一位折紙達人啦，就係、是、Kate 陳柏希啦。嗱，啱啱喺我哋新聞時段呢，咁我哋又走去做咗一樣，即係都有幾突顯到我個人嘅嗰種手殘嘅一個小運動啦，就係、是、要去折紙。係。係啦，仲要頭先阿莫都有講到呢，就係話今次亦都係尋常事認真做有史以嚟最抌本嘅一個製作嚟嘅。 係啦，所以我哋要特別鳴謝冠名贊助嘅梁學熙 Vincent。 係要還㗎嚇，咁因為 個樣幾灰啊，嗱佢震咗一震啊個人。 因為完全我覺得咧係嗰種好似俾人打劫咁樣咧，一嚟到，因為事前其實請阿 Kate 上嚟之前咧，咁又講到話請佢教我哋接一啲簡單嘅嘢，咁佢已經話準備一啲值嘅銀紙啦咁樣。咁所以我有準備咗$20啊、$100啊、同$500啊，但我唔知點解你哋玩到咁大，係一玩就玩$500喎， 大張啲啊嘛， 係啊，易接啲嘛， 咁最大張係$1,000啊嘛， 你冇嘛？ 我銀包梗係冇啦，第一冇我冇咁嘅錢啦，同埋第二咧就係你喺櫃員機而家真係好難撳到$1,000喎，你係真係要特登去銀行揾先有。 唔係喎，反而櫃員機我成日撳到$1,000喎，但我仲要係撳到$1,000之後點咧？我撳完$1,000之後，我會即場咧塞翻入去，即係佢而家咪有得再存翻啲錢入去嘅，我會即刻存翻啲錢落去咯，因為我知道喺街上面一定冇乜人收噶嘛，咁我即刻再去第二啲櫃員機嗰度再撳啲$500出嚟，所以我覺得$1,000反而係我未必會要喎， 好難揾啊！我成日覺得，同埋揾直板咧，反而係應該咁講，阿 Kate 係咪應該？最好都是拿直板来接。 没错啦，因为银纸本身已经够花啦，如果还不值的话，接完啲肯看不到真的很难接。 还有一个咸菜这样好像。 是 咯。哦， 所以其實基本上你不可以在街嗰度收到是但一張錢就拿嚟接噶咯。係咪通常如果你要接銀紙嘅任何造型嘅折紙，都是專登要去銀行唱啊，或者點樣 嘅 咧？ 咁又唔一定嘅，不過最緊要就係消毒咗張銀紙先啦，好多細菌噶嘛而家，越直就越好。 嗯，頭先都講啦，即係銀紙方面啊，咁啊點解咧我哋會接銀紙呢一樣嘢？即係陣間唔係考我哋用 A4 紙去接嘅咧？ 因為 A4 紙唔係隨手可以攞到，銀紙你一定有啦。咁我容易啲做到， 未必噶。而家開始呢個年代開始，我哋唔用現金噶啦嘛，慢慢就 信用卡遲啲攞嚟。 信用卡又好難接嘅。咁但係嗱，即係接銀紙嗰一樣嘢，即係譬如嗱，頭先你都好體會得到咧，我嗰種好驚啦，哇，會唔會接爛嘅咧？接爛咗就係、是、就入咗我自己數噶咯，係咯，即係你會唔會見到啲人咧係啊，真係要接銀紙啊？唔好啦啩，即系会唔会有好多唔同嘅担忧嘅咧？ 有噶，好多人都话我接巢咗用唔用到噶咁样，其实唔使惊噶，你接一定唔会接得烂嘅，冇可能会接得烂啦。接巢咗你唔中意嘅银行换翻佢都得嘅，就算接烂咗佢都换翻张新嘅俾你。总之唔系假银纸得咯。 系咁折纸方面啊，头先都讲啦，银纸同 A4 纸咁啊技巧，其实会唔会都话冇乜分别噶，两样都差唔多噶咋？ 咁又唔會嘅，因為咧我哋平時摺紙咧，其實好睇個纖維嘅長度。咁我哋銀紙咧，其實你喺燈光下面睇咧，佢啲纖維都幾有緊密啦，同埋佢係個特別嘅材質處理咗。咁你摺嘅時候咧，冇咁易爛。但我哋打翻開嗰張 A4 紙睇啦，燈光下面摺咧，其實佢啲纖維咧係好細條啦，都好似粉咁樣啦。同埋佢因為佢當中嘅膠質可能會比較少啲，咁我哋一搣開嘅時候，你見到啲粉會飄到周圍都係嘅，咁就會比較難啲摺咯，同埋好容易爛啦。 同埋個韌力冇銀紙咁犀利啊嘛，係啊，因為銀紙本身你係要襟啊，同埋要經得起呢一個歲月嘅洗禮啦。咁喺你嘅心目中有冇話啊邊一種嘅外幣係最能夠發揮到你嘅創意，接到唔同嘅變化嘅咧？ 美金係最好嘅， 點解啊？ 因為美金咧，其實佢入邊嘅公仔咧就比較細啲嘅，就唔會話佔據咗成張嘅銀紙都係嗰只公仔啦。咁你可以突出某一部分，譬如嗰個三角形金字塔上面嗰只眼咧，你又可以將佢接成某個動物嘅眼又得啦，你就翻嗰啲花紋都做得到嘅，因為佢啲花紋比較多啲啦，同埋多樣化啲啦，咁就可以做到唔同嘅款式咯。 咁你咪對銀紙其實好熟悉咯，即係會唔會得閒你嘅興趣就係收集一下唔同國家嘅銀紙，然後睇下有啲咩創作咁樣？ 有噶有噶，都有好多。咁我之前好中意咧，譬如係以前舊版嘅十蚊紙嘅，即係青蟹咧，其實屋企都儲咗好多喺度啦，咁就攞嚟接好多嘢啦。咁因為嗰隻顏色同埋紙質都比較好。好嘅，咁亦都有唔同國家，例如日本啊，都儲咗好多嘅，1000 yen 係最好接嘅咁樣咯。 對於你嚟講，邊一樣嘢最易接，邊一樣嘢又最難接嘅咧？ 最易接啊，接花啦，接花有好多種方法。 就咁好似揾布紙巾咧，搓，跟住就揸下一嚿嘅花，係咪咁咧？ 係噶，食完嗰啲某啲朱古力啦，攞嗰張金色嘅紙嚟接都得噶嘛。 啊！你好似都有幫佢哋做過嘢嘛？ 係啊係啊 係嗱，反而咧頭先我記得上一節咧，你有講到就係話日本有位嘅朋友，佢就用兩米乘兩米嘅紙嚟接一條龍出嚟噶嘛。係咁呢一個就係一個即係都係相對幾龐大嘅 project 啦。咁你自己個人嘅記錄，你又有冇話啊做咗啲咩最勁抽嘅嘢係乜嘢咧？ 最勁抽啊！好多年前咧，就喺某個商場做咗一個母親節嘅活動嘅。咁嗰陣時接咗一盤一米幾咁大嘅羅漢松啦，都係一張紙過咁樣啦。咁、那個羅漢松咧，因為嗰啲樹枝個紋比較多啊，咁我哋接嘅時候會比較複雜啦。同埋一張好大嘅紙做出嚟，其實都係條好幼嘅樹枝咁樣咯。咁、那、嗰個都每一張紙都一米以上嘅，咁用咗好多張紙先做得到成個羅漢松出嚟咯。 我記得咧，好早期嘅時候，你係喺摺紙嘅道路上係幾孤獨噶嘛，即係好多嘢靠你自己一個人去推動。咁多年過去啦，而家其實喺香港咧，你睇嗰個摺紙嘅個圈係點樣嘅咧？生態環境。 想當年咧，我入會做摺紙嘅時候咧，其實都係得我一個後生仔嘅。咁但係近年就多咗好多後生仔啦。以前就係青黃不接嘅年代咯，即係老師傅老手好高技術，但係唔知教邊個好。而家就好多後生仔咧喺互聯網嘅年代，可以上網接觸到好多嘅教學啦。咁佢哋學完網上嗰啲唔夠啦，就開始揾一啲專業嘅人士去教咧。咁就一個師徒成傳嘅關係就出現咗啦。所以而家個效果好多。 算唔算都多人接㗎？而家定係都算少人㗎？ 接就多嘅，但系创作就真系比较少嘅，即系好多时大家接条龙嘅，我上网抄揾条龙嘅教学就有啦。 嗯、 但系我哋以前嗰个年代就龙啊，真系可能好少，所以我哋要自己谂出嚟咯。 而家开班授徒，你系会纯粹系教人哋去接完一样嘢就算啦，定系还是你系会希望可以教到一啲方法去，即系令到佢哋开窍，等佢哋能够系自己去自行创作咁样咧？ 而家教呢，以前就教嘅时候会教佢接完嗰嚿嘢可以攞得走啦。但係而家我哋教嘅方法比较特别嘅，就係佢嚟嘅时候学完之后佢唔会有嘢攞得走嘅。我哋教呢就係主要教，譬如我教你点样整一个三角嘅结构好稳阵嘅。咁你可以应用佢做喺个电话座啦，你甚至摆部电脑上去呢都唔会烂咁样囉。咁有多时都会同呢个产品设计扯上关系嘅。例如我哋教佢点样可以用接嘅方式接到一个好柔软嘅结构出嚟呢，而嗰个柔软嘅结构你可以用块布嚟接变咗件衫都得噶，甚至乎如果我做嗰个结构系好稳阵嘅，你走去用块木啊，界啲坑去接啊，变咗张台，变咗张凳都得嘅咁样咯。 纸对你嚟讲最神奇系可以有咩变化呢？ 最神奇嘅地方就系佢由平面变做立体当中咧，佢唔需要加一啲外在嘅元素啊，一啲外在嘅力量咧，就可以令到佢变咗另一样嘢，由平面变 3D， 由呢、这个立体啦，咁你可以变成啲更加实用嘅嘢咧，其实系一个好大好嘅好大嘅吸引力咯。 学下点样癫肠仔先， 我就梗系要学饮多啲水啦。 哇，你哋好肤浅、啊，我学嗰啲嘢全部高过你哋几班啊！ 切，转个头你咪又系学下点样饮咖啡， 再唔系咪玩下水晶 啊？唔好意思，认真咗。 陈上司，认真做，唔好意思，认真咗。 咁喺嗱跟住落嚟啦，而家我哋疫情就可能会令到你嘅工作会有影响啦。咁譬如而家你会唔会都系转咗去开班授徒，就系、是、啊网上面嘅教学就得，定系还是啊有啲嘢呢一刻你都系未能够做得到咧？ 两方面都有嘅，咁好多时以前嘅课堂啦，咁就会将佢转咗做用一啲网上形式去教啦。咁、 嗯、 我哋就会系将一份材料去速递去到佢屋企，咁佢可以收到份材料之后咧，就约个时间大家上堂咁样，其实几方便嘅。咁喺啲空余嘅时间咧，都增进下自己啦，谂下有冇啲咩新嘅结构啊，可以做到啲好特别嘅嘢出嚟咁样咯。 最你冇谂过或者坊间我哋冇谂过，原来用纸都可以接到出嚟嘅嘢，而你又真系做到嘅系咩咧？ 雪球咯，即系有啲人会觉得揸埋一张纸白色嘅咪变雪球，原来唔系嘅，你可以真系用接纸嘅方式接到佢好圆嘅， 圆形嘅波啊， 系啊，立体嘅圆形嘅波系好圆嘅，其实当中就包含咗好多数学嘅概念嘅，即系可能啲派啊咁样，呢、這个我都唔系太清楚， 但系你接到， 系啊， 清楚但系接到啊。 系啦，接到佢系最圆嘅一个圆球体咯。 啊，另外就系咧，你譬如你去做折纸咧，有阵时好多时我哋睇一啲折纸咧就单色嘅。如果希望嗰样嘢出嚟系有啲特定颜色，就系、是、你印嗰张纸出嚟本身个图形你要有啲 design 啊，即系呢个位就可能红色，那个位就蓝色 ，design 完颜色先再折出嚟，咁啊令到嗰件事一出嚟本身有颜色咧。 即系好似砌机械人咁噶咯，你意思大概个概念？ 类似系咁样样咯。 试过咧帮某间公司做一个手袋嘅推广，咁就预先就借咗个手袋啦，睇匀晒佢每一个角度啊，啲颜色点样分布啦。咁我哋喺电脑入边咧做咗一个图样出嚟先，咁就将个图样上唔同嘅颜色啊咁样啦，跟住最尾就将呢个图样 print 出嚟，再跟住佢嚟接，咁接咗出嚟之后咧就变咗佢个手袋咁样咯。 哦，嗱，但系呢一啲会唔会系咧？你自己就接到系第二个接唔翻 嘅？咁又唔会嘅。不過設計個過程咧，就當然都係要自己先做到啦，同埋花咗好多功夫嘅，因為又要似啊，又要能夠接得到出嚟啊，咁樣其實都比較難嘅，複雜嘅。 我想問一下你接咗十幾年，係咪真係十幾年裏面你都依然仲係好熱愛摺紙呢一樣嘢？即係你反而唔會覺得喂，我真係悶。 咁又唔會嘅，如果你真係中意一樣嘢咧，唔會話咁容易放棄，同埋佢對比你冇壓力噶嘛。有啲人可能細細個學樂器嘅，咁家長覺得佢好鍾意某種樂器咁樣啦，咁你到大個嘅時候可能突然間會唔鍾意，因為你根本唔鍾意係家長逼嚟嘅啫，咁你會感受到有壓力囉。但如果摺紙嘅話呢，我根本就唔需要話喺摺紙上面攞到啲乜嘢，我係純粹真係個興趣嚟㗎嘛，咁冇壓力嘅時候就做幾耐都唔會覺得悶囉。 坊間呢頭先都講就話你自己覺得最多人摺嘅就係花啦，係啦，但我想問一下最多人要求你幫佢摺嘅係啲乜嘢呢？ 摺條龍啊，無論去到邊個情況都係，哇！你接唔接條龍俾我啊？我想要條龍啊咁樣。我覺得冇問題，坐低啦，十零個鐘之後我哋應該搞得掂啊咁樣咯。 哇！十零 佢瞓陣先啊，仲要唔係坐低咁簡單啊？ 佢哋會覺得好簡單嘅接條龍，但係唔知道我哋其實係用一張紙過，咁比較難嘅地方就係一字不切咯。 咁係要用 A4 紙定係用咩紙接嘅？ 要好大張噶啦， 十幾個鐘喎、 啊。係啊。就算我哋对接咁样都用咗两三秒啦，咁但系你几千个步骤咁计翻埋，真系好耐嘅时间。 我成日都好好奇咧 ，A4 纸我哋通常如果接埋不停对接，即系等于报纸，我哋成日都有讲噶嘛，有个原理就是、去接到某一个位嘅时候，你接唔到噶嘛张纸。 七次啊嘛， 系啦， 传闻中其实系假嘅。 我就想知道摺紙會唔會都有啲咁樣嘅嘢嘅咧，有啲咁嘅傳聞嘅咧？ 傳聞就係話七次咯，咁但係咧有好多人做嘅實驗就係、是、睇你用嗰張咩紙啦。咁你用嗰張紙夠薄夠硬嘅話咧，七次八次都冇所謂嘅，都可以做得到嘅。咁、當然就係我哋摺有個技巧嘅，我哋唔會話真係對到條線好齊，我哋對到條線好齊留少少空間嘅，就叫凡事留一線又好相見啦。 你平時教學生嘅時候咪都係講 gag 噶？ 都有嘅，因為你當你不停對接張紙有厚度噶嘛，咁你接咗好多層之後，如果你唔留少少 gap 俾佢會爆開咯，咁係要做一啲預留嘅動作喺度。 嗯，我頭先咧，我哋咧就已經去測試咗一個比賽嘛，我發現咗一樣嘢，作為咧一個接紙最教人接紙嘅話，係要都幾有細心嘅，定係其實你係真係只係想即係見到我同思培啊，同埋 Vincent 係靚女啊、靚仔啊，所以你就特別細心啲教我哋接咧。佢頭先勁温柔 啊，好磁性。咁樣噶嘛，嗱唔係咁接嘅， 我可以更加温柔嘅， 即係我哋仲未俾到佢一個更加温柔嘅面目出現啊！ 冇錯， 摺紙除咗細心之外，仲有啲乜嘢嘅條件呢？ 細心同埋要狠，因為好多人都驚摺穿張紙，唔敢用指甲去刮啦，又唔敢用啲筆去壓實佢。其實你條狠摺得唔夠實咧，你陣間就睇唔到你自己摺緊乜嘢噶啦。所以唔使擔心張紙爛，爛咗再嚟過，最緊要夠狠，壓實啲。 咁點解今次咧我哋嘅比賽你會選擇心心俾我哋摺咧？係咪因為覺得我哋冇良心咧？ 咁又唔係，因為呢個心咧同大家接觸到嘅心唔同嘅。大家平時摺咧一個心連心，即係可能左手邊一個心，右手邊一個心嘅。但係呢個就搭住有四个心连住，仲可以当弹弓用嘅添。咁你喺张卡入边摺咗落去咧，一打开个心就跳出嚟，其实都几吸引嘅。 弹心啊！ 哇，就吓到我心弹咗出嚟啊！ 卜卜跳啊，就系呢样嘢。 个心离一离就系咁解啊，就离开咗张卡啦。 唔系，但我觉得好开心、啊， 因为就系接 Vincent 啲钱啊嘛。 系啊，原来第一次咧用银纸嚟接心咧系咁奢侈嘅感觉，特别爽。 你今晚翻去你都可以再试下嘅， 唔使啦，有呢张已经好好噶啦。 嗱，其实咧上我哋社交平台嗰度就会睇到呢条短片啦，咁就系我哋。三个咧就斗接心心啦，咁啊喺呢度嗱，我想问一下啦，阿 Kate 啦，我哋今日嘅嘉宾啦，可唔可以逐一都讲下，即系你对于我哋接嗰个过程，你又觉得边一个人系最叻，边一个人又觉得最唔掂？你开头你睇好边个嘅咧？ 我开头睇好系师培嘅，系啦，点知后面佢唔记得咗啲步骤， 系啦， 系啦， 我就发现咧，原来折纸系好需要记性嘅， 系噶，你啲步骤咧，你唔记得咗咧，即系虽然重复步骤啫，但系唔记得咗接错咗一个步骤，接漏咗一个步骤咧，就成个作品做唔到噶啦。 所以其实你是一个记性很好的人，即是你接完每一样东西你都会记得怎样再接出来，是不是这样？ 是啦，不知道为什么会记得的。接接下就记得了。 即是几千个步骤的龙你都记得的了，现在。 都记得的。 他在炫耀他的记忆力。 是啊。 其他东西就不记得了，接接。 因为刚才我们试的时候我们都觉得哇 ,OK 啊，我们都接到啊，到好了真的考了，正式去考的时候真的不记得了步骤的。Vincent 反而比我想象中劲的。我反而以为他不记得步骤，以为他会卸接啦，他是最劲的那个来的。 一开始不掂的， 一 开始都来的真 的。是啊，一开头呢我一开始有一个位冇耐性嘅，咁但系后来跟住发觉，咦唔系，因为学阿 Kate 话斋咧，重复步骤嚟嘅好多，即系你记得咗一下咧，跟住后边嗰啲就大概，同埋你接到个初型，你都 feel 到大概系点嘅。即系虽然最后我都系需要家庭观众求助啦，咁但系即系都系能够混混突突咁样完成到件事，我觉得都即系算系咁啊，算托奶噶啦。 最后啦，你觉得我哋点咧？ 非常之好啊，好细心啊！我估唔到开始接嘅时候咧，大家会静晒啦，真系好专心做嘅。即系好多时有啲人集中唔到咧，接住下，哎呀，我唔接啦，你接埋佢啦，咁样咯。 唔系，因为我觉得我接嗰每一下咧，都有血有汗啊。 你好辛苦， 你哋应该你都感觉到嗰阵汗味嘅，应该你喺度接嘅时候。 我反而咧，我接嘅时候咧，我好惊接到烂晒、潮晒，因为毕竟唔系自己嘅钱啊。我 平惊啊，精神嘅啫嘛。 但系就系因为唔系自己嘅钱咧，即系就算自己嘅钱，我更加唔会接啦。你接人哋嘅钱嘅时候，我觉得有种唔好意思嘅感觉噶。 会唔会啊？ 会啊。 唔系，同埋冇接烂到啊，因为我都仲喺度。 咁你 keep 住我哋对你嘅爱意咯。 啊，会噶啦，会噶啦，系啊，多谢大家嘅一番心意啊。 同一时间都 thank you 晒 Kate 啦，你嘅爱意我哋都收到噶。 多谢多谢。 Thank you。 缠着我，蚕食我，如红方，还是不懂相信希望，无尽问句遮挡了前方，亦无方，未有曙光。我想知道错与对与恶跟善良，你怎样看？每个女人留低。逃尽力气，努力始终苦恼翻飞，句句格言全都铭记，前人讲道理，说到超出真与死，都一样在喘气。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五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本港新增一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卫生防护中心传染病处主任张竹君话，暂列作本地个案，但由于患者抗体测试呈阳性，可能在来港之前已经感染或者属于输入个案。新增确诊的是一名29岁印佣，住在会社 5A 座，连同他的雇主、屋企人和另一名的外佣，合共有18名紧密接触者。另外有少过5宗初步阳性个案，包括一名39岁外佣，当中有本地个案。张竹君不排除社区仍然有传播链，本港或者难以完全清零。 广州荔湾区近日出现确诊的当地个案，卫生防护中心传染病处主任张竹君说，特区政府会将广东省纳入中风险地区，身处广东省的港人明天开始不可以透过回港易计划返港，政制及内地事务局会适时公布详情。一名四岁男童日前被列为本地源头不明新型肺炎确诊个案，他曾经去西医杨超发诊所求医。港大微生物学系讲座教授袁国勇说，在杨超发诊所取得的10个环境样本，包括雪柜、注射台和存放深喉唾液样本包的地方等，全部的检测结果呈阴性，算是意料之内。男童求诊当日，杨超发并没有为其他人接种新冠疫苗。袁国勇认为这宗个案对于本港是不是连续28日清零，在临床诊断上是具挑战性，形容有如谜团。青海果洛藏族自治州马沁县下午三点几再发生地震，强度4.8级，震源深度10公里。邻近的马多县较早前发生7.4级地震，两县至少8人受轻伤，多栋房屋受损倒冧，另外有大桥塌陷，路面严重变形，部分道路要封闭，有车辆一度被困。较早前云南大理州阳碧县的6.4级地震造成至少3人死亡，27人受伤，全县超过20,000户受灾，有高速公路受大石影响，双向交通一度中断。由于灾区主要处于贫困山区，当局说受灾程度深，救灾难度大，恢复重建任务艰巨。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地区大致天晴，但是局部地区有骤雨。听日最低气温大约29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的偏南风。展望随后两三日持续酷热，亦都有几阵骤雨，下星期后期骤雨增多。而家气温是32度，相对湿度68%。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跟进坏车，在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新墟中线较早前的坏车还未离开的，一带的交通现在非常挤塞，车龙排到哈罗香港国际学校，亦都影响到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的车龙排到龙富路天桥近富健花园。今次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新墟中线有坏车，龙尾去到哈罗香港国际学校，黄珠路的车龙就排到龙富路天桥近富健花园。咁而喺荃灣路去屯門方向，較早前近葵涌公園係曾經有意外，意外事故清理好，車龍有大消散，而家龍尾去到近麗景。隧道方面，紅磡海底隧道嘅港島入口告士打道東行過海嘅龍尾喺中環廣場，西行過海車龍排到景隆街，堅拿道天橋過海龍尾去到香港仔隧道嘅管道入面。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埋去尖沙咀方向车龙排到学园街。另外，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东行嘅龙尾喺柯达大厦，狮子山隧道九龙入口窝打路道去狮隧嘅车龙排到浸会桥面，龙翔道西行去狮隧龙尾喺星河名居，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而家近隧道后一带开始车多，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嘅龙尾喺电话机楼，九龙去将军澳嘅车龙排到乐观塘绕道近丽港城。路面方面，在港岛南区浅水湾道去黄竹坑方向近浅水湾泳滩一段挤塞，车龙排到门牌110号对开。咁喺九龙区咧，太子道西去大角咀方向近加道里道一段车多，龙尾白雀街；亚街老街去大角咀方向近洗衣街一段嘅龙尾就喺窝打路道；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车龙排到近果栏。在新界西贡公路出九龙方向近白沙湾码头一段慢车，车龙排到近北港。在封路方面，同大家预告一下，九龙塘的窝打路道因为道路工程，由稍后下午的六点起直至到星期一的清晨六点钟，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近雅式士道的中快线是将会分阶段临时封闭。最后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清水湾道冰屋落斜去西贡，沙头角公路军地鱼塘边去粉岭，同埋尖山隧道大围出口去沙田。好啦，我哋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疫情反复，但系大家都要继续工作同生活。我哋都想健健康康，避免感染病毒。要保护自己同家人，接种新冠疫苗系其中一个最有效嘅方法，令生活可以快啲回复正常。打完两针疫苗14日之后，先得到有效保护。记得继续保持个人卫生同佩戴口罩，护己护人，大家都一齐接种啦！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一呼一吸都是戏嚟嘅，慢慢叹啦。形容今次录呢首歌，自己就好似演员咁。 如何离别你，愿你不忘我。 由歌曲一开始嘅心跳声。 如何能回去，没了想最初。 巡演嘅现场声，去到歌曲中被放大嘅吸气呼气声，都充满住画面感去演绎。作曲高依恩，填词周耀辉，编曲阿伯黄少明，监制 Juno 莫文蔚。上榜五星期回落三级，中文歌曲龙虎榜第十五位，莫文蔚《因一个人而流出一滴泪》。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十二点至两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白远浩， 乜嘢事啊？林慧， 星期六日晨光第一线休息两日， 系啊， 我惊啲听众会闷。 香港电台第二台仲有好多唔同嘅精彩节目俾大家听㗎嘛。 係 喎、哦。或者大家网上重温都得㗎。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六点到十点， 香港电台第二台。 光第一线。 サイクロンジョーカ ー。真実はいつも一つ。 変身。 漫画、动画、游戏、电竞，唔单止充满住友情、热血、胜利，更加是你同我成长最重要的因素。接住落嚟，子龙同你一起继续探索慢动作。 慢动作啦，子龙邀请到一位好朋友啊，咁啊，我哋认识啦，就喺工作上面啦，啲摄影嘅项目啦认识。咁但系今日上嚟啦，就唔系同佢讲摄影，因为啦，原来佢背后啦有啲身份啦，都几有趣嘅。而家嘅佢就做好多唔同类型嘅摄影啦，无论系婚礼又好啊，商业又好啊。其中有一份咧，我自己就好感兴趣，就系帮好多啦一啲游戏嘅作品啊，就会做好多宣传嘅工作啦，影相啦。咁但系真系回带翻去几廿年前，九十年代嘅时候咧，原来阿立啦，亦都系一位机迷嚟嘅。咁啊，即系当年就好兴诶机铺啦，甚至乎系格斗游戏啦，咁亦都攞过奖嘅。咁我哋就一齐先同阿立 say 个 hi 先 ，hello，hello，hello。阿立，咁啊，而家就做好多一啲摄影嘅工作啦。近排你会唔会因为摄影嘅工作而特登打翻机噶？ 专登打翻又冇嘅，但系咧就有都有留意翻依家香港嘅游戏 game 坛。嘅一啲活動啊，或者一啲文化咁樣嘅， 始終做嗰行都認識啦，會掂住啦。但係翻翻轉頭，以前你最耍家嘅遊戲係咩類型嘅？ 最省街就係街頭霸王 Street Fighter， 咁嗰陣時係Zero Two 同埋街霸三，跟住再去到 Zero Three， 咁呢三屆都係有專登操練嚟到參賽嘅嗰陣時。 嗰陣 Zero Three 係咪少年街霸？ 係少年街霸三，咁嗰個就係啦。最后一届攞奖就攞冠军嘅， 厉害厉害！讲紧少年街霸就系阿 Ken 好似直头长头发扎辫啦， 系啊扎辫， 后生好多。军佬啦就唔系我哋易见到嗰只平头装， 另一个 Lash 系另一个军佬嚟嘅， 系啦戴眼镜，然之后前面有一执好长嘅勾嘅发型落嚟嘅。咁嗰阵时我谂 console 嘅年代未算系极度盛行啦，系咪啊？ console 嗰陣時啱啱個年代應該係 PlayStation 嚟嘅嗰個 第一代啦， 第一代咁其實係啱啱冒起嘅 console 家庭遊戲，咁而我自己本人咧其實係淨係中意去遊戲機中心，淨係去機鋪打機嘅人嚟嘅，即係雖然我喺我參賽嘅過程入邊其實都贏咗一啲主機翻嚟咧，基本上我轉手都係送咗俾人，我淨係中意去遊戲機中心玩嘅啫。 點解咁鍾情機鋪嗰種遊戲機中心嗰種感覺咧？ 哦，這個就要追溯翻當時嗰個年代，其實係冇 internet 冇網絡呢件事嘅。其實當尤其是係格鬥遊戲，係人對人啊，始終呢件事，我要提升到自己嘅能力啦，增加自己嘅經驗咧，我一定要揾唔同嘅人去俾我去練習嘅，要揾唔同嘅對手，甚至乎揾唔同嘅高手。嗰陣時會走雲全香港㗎啦，可能聽朋友講，喂，紅磡嗰度就有啲勁人喎，咁我會專登去紅磡嗰度喺度等，喺度撞，咁去同佢過招去練習。我哋呢一代啦，叫都要老一輩九十年代嘅玩家，其實都知道街頭霸王呢一件事，其實最出名就係深水埗長江噶啦，嗰、個係最都係全港最 top 嘅一班專業嘅 gamer。而嗰度咧，我係經常性會落去睇，但係我就唔會坐低玩嘅， 唔落場嘅。 比賽之前，我係一定唔會坐低玩嘅。 哦， 係啦，我會喺比賽之後咧，先會再同佢哋過招啦。有好多嘢，尤其是一啲心理戰、一啲戰術嘢咧，其實我係好想留待喺比賽嘅時候先俾嗰啲高手第一次見。我又覺得未必係一啲好完美，一定係屈死人嘅嘢嚟嘅，只係令到人哋咦會錯愕一啲，喺佢可能嗰三彎嗰三分鐘入面佢唔會處理到，未諗到點策，咁我就過到關就會贏到啦件事。 哇，好有策略同埋好有部署喎、 啊！係啊，嗰陣時要做好多實驗㗎，我九龍啊、荃灣，甚至乎聽到哇香港啊好撩楞嚟到機鋪，我又專登去過，聽到仲有人話誒邊度邊度有勁人，咁我就去試一試咁樣。 哇！你完全係阿龍嘅演繹嚟喎，呢、個武師周圍去揾啲更厲害嘅武者去練習，去提升自己。你 exactly 係阿龍嚟喎。 哇！係啊，嗰陣時其實幾勤力去溫書添㗎。嗰陣時會專登，又係而家有 internet 係唔會發生嘅嘢嚟啦。嗰陣時其實日本咧，佢有啲 official 嘅一啲叫做稱唔上叫攻略，直頭係一個數據嘅一本書，可以字典咁厚。 係 咁嗰本書會有啲咩咧？嗰本書會有齊每一個角色去禁制嘅時候，佢會幾多秒會去有嗰個判定出現，同埋佢收招嘅時候會有幾多秒嘅硬直時間。咁嗰陣時基本上一出咗呢啲書咧，其實就會即刻係喺啲日本書店嗰啲訂翻嚟啦，跟住就咪曬去背曬佢噶啦。 好犀利喎呢個！同埋我聽人講係直頭分埋格數噶嘛，即係嗱我哋拍片咧一秒廿四格， 係 係啦。有人就話，譬如可能一個升龍拳就係用咗幾多格。咁如果你即係最厲害嘅高手啦，就直頭好似藤原拓海咁啊，啲時間好慢啊，直頭咧揾到嗰個虛位去反擊嘅，即係唔係淨係避咁簡單啊？係佢出咗招未完招或者未收招已經可以反擊嘅咯。 我會啊，係一秒六十格噶嘛，去到依家都係嘅呢件事。 格鬥係噶，即係遊戲機係一秒六十格，即係就可以分真係分得到咁犀利嘅咁細緻嘅。 我會分到嘅，因為其實有啲嘢會用係計數計出嚟嘅，即係譬如可能阿龍踎低咁重腳。可能佢收招時間係講緊，我當係六十分之五嘅秒，即係五個 frame 啦。咁其實佢有五個 frame 嘅硬直，如果我有一啲掣會係兩個 frame 一個 frame 已經可以出到個判定，咁就即係話我可以打到佢咯呢件事。所以係用都係計數計出嚟嘅所有嘢。 哇！好犀利喎！即係我諗翻我當年就有掣就喺度撳亂咁撳嘅玩格鬥 game， 即係冇諗過原來格鬥 game 可以去到咁 detail。 但係客觀啲講啊，其實今時今日打緊格鬥 game 嘅玩家或者 pro gamer， 其實佢哋全部都做緊呢樣嘢㗎啦已經。而嗰啲數據亦都唔似得我哋當年要等只 game 出完之後過半。 半月要等輸出，亦都唔需要呢樣嘢，已經好 official， 佢會公布類似頭先我講嘅呢啲數據，所以成件事係流轉得快好多嘅。 哦， 即係普遍嘅玩家去獲得呢啲資訊啦，甚至乎喺 online 嘅鍛鍊，成件事係會快咗好多好多。 係㗎，即係你而家一部遊戲機已經有連線功能啦，仲要俾你網上面任打。咁其實你諗下個操練嘅時間啦、成本啦，甚至乎地域啦，其實都同以前好唔同。 完全係兩種樂趣嚟嘅，我覺得演變咗出嚟。即係以前就會探索嗰個樂趣會大啲嘅。即係我發現一啲嘢，講緊樂趣會大。咁相對而家資訊發達咧，探索嗰件事又近乎冇噶啦。但係就會好快一齊達到一個好高嘅認知度，然之後剩低落嚟嘅就係鬥嘅，會係反應啦、熟習度啦等等呢啲咯。即係去鬥一啲個人啲或者人性啲嘅嘢咯。求你別要，如從前純熟地碰我，而我問我為何還能夠碰傷我？不要讓我一敗塗地，輸得更多。我求你別說錯過我，其實亦愛我，何以寄養放過我？你已彷彿有神阻，一關心我已經。 咁啊！但系讲翻转头，基普嘅文化都慢慢慢慢即系消失当中啦，喺呢个洪流里边。咁啊，疫情就直头将呢个即系时间再压缩埋添啦。我自己当然有啲可惜嘅，觉得始终都曾经留恋过基普啊，咁样 都系感到好可惜嘅。不过呢个亦都系无可避免，因为其实唔使讲话近呢一两年，自从互联网兴起，有电脑嘅 online game 之后。基普嗰個流量啦，出嘅遊戲啦，已經好直線咁樣 drop 咗落去，因為遊戲機中心最大嘅樂趣，或者最多人會中意落去嘅原因，就係因為可以同唔同嘅人一齊去玩一個遊戲，甚至可能同一啲陌生人去享受去玩個遊戲。但係自從有咗 online game 之後咧，大家安坐家中就已經可以同世界各地唔同嘅人一齊去玩一啲遊戲咯。咁呢個講緊係2000年，可能講緊2002年至2006年期間，已經遊戲機中心嗰個生意額已經跌得好犀利。其實我覺得好神奇嘅，就係今時今日啲遊戲機中心仲可以生存到呢件事。係，雖然我間中都會入去涼下冷氣八卦下咧，其實而家嘅遊戲機中心 係啊， 因為冇嘢啱玩啊。其實我都想試下睇下有啲咩玩咧，但係入到去發覺普遍咧。都係一啲草分嘅遊戲啦，或者老虎機嘅類型。咁呢樣嘢我絕對理解，因為係得呢一類型嘅遊戲先支撐到佢嘅鋪租、人工，呢啲遊戲先至做到生意咯。依家 咁你自己其實對於格鬥嘅遊戲啦，即其實都改變緊噶嘛。大家玩遊戲嗰種口味，格鬥遊戲亦都冇以前嗰種狂熱程度咁犀利。因為我好記得90年代尾啦，大家玩拳王係玩到好瘋狂噶嘛。 係呢個係兩刃劍嚟嘅，因為格鬥遊戲喺網絡呢個世界入邊咧，佢會令到大家可以同世界各地唔同嘅人玩。成長得好快，但係與之同時，我覺得比較負面嘅咧，就係人同人之間嗰、那個互動其實係低咗嘅，只會停留咗喺個角色同角色對戰嘅時候，咦，我贏到你，或者我贏唔到你呢一件事， 個60秒裏邊嘅勝負啦， 係啦，嗰幾番入邊嘅較量咯。咁而遊戲機中心以往咧，其實有更大嘅樂趣就係認識到新嘅人。然之後打機以外，咦？喂，去茶餐廳，食個飯，再吹下，再諗下，我點樣打好啲，或者你又點樣可以拆翻我？人嗰個交流會多啲。咁依家 online 反而其實就係完全搣走咗人交流嗰件事啦，就純粹玩家對玩家，每一場都係比賽咁嘅感覺咯。 以前真係未有電競呢個 term， 甚至乎呢個文化出現，而家就好多唔同類型嘅電競比賽都出現啦。咁你接觸嗰個年代咧，即係90年代，其實電競係未出現噶嘛？ 完全冇嘅，冇呢樣嘢嘅。 到你離開呢個比賽嘅圈子。有冇曾經一刻即係諗過啊，成為一個電競選手或者見證住呢個電競嘅出現嘅咧？ 打比賽嘅年代，以我嘅認知啦，全球係得韓國係會有一啲贊助商去投放資源俾一啲玩家。簡單啲嚟講，就係會出糧固定嘅月薪俾一啲玩家去練習打機呢件事。咁係得韓國仔有呢件做呢樣嘢嘅。咁 但係啦，講緊嘅都唔係格鬥遊戲或者街機或者 console。咁嗰陣時佢哋只係做緊一啲電腦遊戲，可能係一啲策略遊戲，例如 Red Alert 之類嗰啲。咁其實你問我有冇諗過，其實完全幻想好希望，香港有呢種職業咁就好啦。咁但係奈何由我做 game 書、做攻略，到我脱離咗遊戲雜誌編輯呢個職業，都係一直冇電競呢件事出現嘅。咁再掹遠啲去講啦，其實就算去到今時今日，格鬥遊戲都未去到一個好全球性嘅電競嗰個 catalog 嘅。係啊，雖然會香港都會有出名打街霸嘅電競選手，但係就我所知，其實都會係策略遊戲同埋一啲 teamwork 嘅遊戲會比較吸引到贊助商去贊助一個團隊咯。格鬥遊戲其實喺呢方面會有少少滯後咗嘅件事。早年零兩年其實都會一路好鼓吹某幾類遊戲會係直頭全球性嘅賽事啦，或者好似類似奧運會嘅一啲項目，但係格鬥遊戲呢個 catalog 咧係完全係有啲被忽視，暫時仲未擺格鬥遊戲呢個 catalog 落去。係啊，咁呢個亦都係好多香港我諗做緊格鬥遊戲選手嘅人嘅一啲少少苦惱嘅地方咯。 係，因為格鬥遊戲就好容易睇得明啦，即係個時間啦、勝負啦，甚至乎技術啦、技巧啦，可能唯一比較難過嘅就係可能比較暴力少少咯。 同埋格鬥遊戲佢好難會有一隻 game 可以好持續恆久咁樣去做到一個運動。雖然咁而家 Capcom 嘅 Street Fighter 係好努力去做緊呢樣嘢，亦都慢慢其實係攞到佢嗰個認受性， 開始成型啦。 係啊，佢行咗好多年啦，當然亦都咁，但係其實一啲去辦電競嘅一啲嘅國際層面嘅團體，暫時都仲未敲定到格鬥Street Fighter 呢一件事可以列入埋係其中一個 catalog。 咁始終格鬥其實係可以仲有好多其他廠商做好多唔同嘅遊戲，譬如你啱啱講嗰樣嘢啦，拳王同埋街霸已經係一個兩個好大嘅路向嚟嘅。咁可以其實如果開到格鬥嗰個 catalog， 我諗會好好多嘅對於香港嘅玩家。 呢、這個又可能係另一個商業考慮嘅因素啦，因為同足球唔同嘅，足球你都係得兩隻 game， 一係 FIFA。一系就 winning， 系啦，咁你即系可能 A 呢个单位搞呢个比赛 ，B 嗰个搞另外嗰个，咁其实就分得匀啊嘛。 系， 但格斗仲好多， 系可以有好多。而家大家按兵不动，其实啲厂商一路冇谂住投放，就系见到咦冇呢个 catalog， 咁我不如开发一啲有机会做到电竞运动项目嘅游戏好过啦，咁样。 都系嘅，咁啊睇得到其实游戏啦，即系以前我哋感觉上咧就系一种好消时间嘅一种玩法，但系嚟到今时今日都已经开始变成另一种风潮，即系电竞呢一个我自己觉得啦，即系一个未知之数啦，开始慢慢有啲初型啦，即系虽然都未系好实净，但系已经有啲初型开始俾大家睇得到，亦都特别外国啦，淨係講兩樣嘢已經可以話俾大家聽有幾犀利，就係嗰間公司嘅收入啦，係啦，甚至乎收睇嘅人次啦，係啦，已經可能令到大家哇流曬口水。咁但香港如果真係繼續要發展或者繼續要培養培植嘅話，又需要做啲乜嘢呢？咁我諗呢個都係另一個即係大家都可能要諗下或者點樣努力嘅方向。 係啊，呢個絕對係嘅，因為我用翻我比較熟悉嘅格鬥遊戲去讲一啲谂法咧，就系我会觉得格斗游戏嘅选手好难生存到，或者好难全职去做嘅其中一个最大嘅阻力，就系其实收入上其实好难稳定，因为格斗游戏虽然而家已经创新出现咗好多唔同嘅双循环啊计分制，去延长咗嗰个选手去打多啲比赛嘅机会，但系始终赢同输是可以好直接嘅，一个选手就是一对一，始终呢个 game 是一对一，其实赢到就可以继续，我继续有 sponsor， 继续一路赢落去。其实呢件事有啲几似正常嘅运动员嗰个生涯，就是你一赢唔到，其实你好似冇晒所有技能，你是搵唔到食噶啦，即刻嗰件事，咁嗰个压力其实都几犀利嘅。 所以我想这个也是一个很大阻力来的，会是即是经济上对一些选手。 卫生都很关键的这个位 置。是啊，因为如果没有办法去卫生，本身不能够去卫生的话，其实就不能够全心全意去专注在这一件事情上面。不能够专注，其实就一定提升不到个水平。 再加上国际之间的赛事亦都冇真正运动的赛事咁多啦，甚至乎个应受性咁高啦。咁变相即系嚟嚟去净系靠嗰一两场赛事又系咪真系 OK 咧？ 系啊，同埋嗰个 sponsor 先紧要啊！即系嗱，靠嚟嚟去靠嗰两场赛事，而啲 sponsor 亦都嚟嚟去得嗰十个八个 sponsor， 其实你养唔到咁多嘅选手噶嘛？ 系啊。即係成個 pool， 即係唔係淨係運動員啦，即係選手啦。我諗直頭成個生態咧，都係有好長嘅路要慢慢慢慢進步。 係啊，呢個絕對係。咁啊，都希望香港嘅選手可以繼續用自己嘅意志力去撐住先，睇下可唔可以頂到有一日可以養得起嘅地步咯。 你嘅估量考量啦，你覺得仲需要大約幾耐時間先頗為成熟咧？ 其实可以好快的，我成日觉得是争一步的，就是可能一些国际的团体去突然间有一日他们可以承认了格斗游戏都会是列为其中一个 catalog， 那这件事就可以令到很多的现在已经赞助电竞的团体会我都养回对格斗的选手添先。因为其实我记得去年定前年我接觸過其中一啲團體，咁佢哋會有唔同嘅 game 嘅電競選手，咁唯獨是格鬥，佢哋話想開，但係就係等，一直就係等會唔會國際賽嗰邊會開到一個新 cat， 開到個 catalog， 佢哋就會即刻去 plan 呢樣嘢，即刻推出嚟咯。 期待呢一日快啲來臨。 係啊， 咁我星期多謝阿立同我哋分享啊，真係我自己真係好似上咗寶貴嘅一 課。唔好客氣。 Thank you。 好。拜拜。 Round one, fight。